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到大卫他人生的第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大卫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神已经高了他，他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一个时候神告大卫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有一个君王扫罗王在那里，但是扫罗王是人所要的，人所拥戴出来的。但是扫罗没有活在神的心意里，也没有遵循神的命令，以至于神怎么样，神说他的王位已经，神已经要把他挪走，神已经寻到看见了一位合他心意的人，那一个年轻人，那一个大卫，他还在他父亲给他的那个牧羊的工作里面，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神已经在上面，天上已经看到他，哇，这个年轻人就是合我心意的。他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他敬拜我，他询问我，他向我祷告，他跟我建立美好的关系，他要遵循神的命令，哦，这是神所要的。所以神为以色列的百姓，神说他为他的产业就是神的 property 啊，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是神的产业啊，就是你所宝贝的，你放在你的保险箱里面的。神说我为我的产业预备了这一个新的君王，但是这一位君王的出现，这一个君王的出现不是像扫罗啊放在那一个王的地位上面而已，而是这一个君王的出现，不只是神高了他，神恩高了他，神给了他这一个身份，但是神要在他可以真正的坐在这个以色列君王的宝座上面，他是完全qualify， 就是说完全合格的。那一个合格是要经过很多的试炼，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蒙得救，我们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们都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有这个神儿女的身份，就是我们有这个 sonship， 有神儿女的这个身份。但是不只是停留在这个身份上面，就像大卫一样，他已经是被高，但是神所看到的是他要拥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kingship， 就是一个能够做王的这样一个品格在他的身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有这一个儿子的身份，但是神的呼召不只是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享受做儿子的这个身份，神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做王的，是有这个 kingship 的。但是做王是要经过很多的试炼，要经过很多的锤炼，甚至要经过很多的困难，要经过很多的征战的。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第一个故事，面对一个巨人，你能不能胜过他？面对一个困难，你能不能战胜他？面对一个生活当中的挑战，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圣灵的能力里面，我们可以去勇敢的跟这个挑战说，我的神比这个更大，在我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可以靠主得胜。所以这个就是大卫战胜巨人哥利亚的故事。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第一次正式的露面，就是说他第一次走上的以色列的那一个舞台的时候，他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将这一个今天的经文来读一下，大卫面临这个挑战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好，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到四十七啊。好，来，一起来。大卫对腓力斯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宰你的头，又将腓力斯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 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是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就像大卫在这里向巨人歌利亚所宣告的，我们的神是大神，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敞开我们的心，赐下那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不只是领受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话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征战即将发生。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什么，腓力斯人，那腓力斯人就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敌人。然后呢，他们在索哥这个地方，这个名字你不一定要记，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布置这个军营啊，要与以色列的军营啊来征战，来打仗，来比一大小。那这个征战在什么地方？圣经里面说这个征战将发生在以拉谷这一个地方。那以拉谷就是表示有谷的话，就是那两边是两个山头，就是一个是腓力斯人的山头，一个是以色列人的山头，中间就是一个谷。这个谷宽度差不多他们说有一个麦，之间将有一场的战争在这个谷里面举行。你知道什么是谷吗？你知道大卫为什么要说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他怎么样？他是不害怕，我的神与我同在，神的战神的杆都牵引我，他说他不害怕，有神的同在。那就表示他说经过死荫的幽谷，在幽谷里面有危险，在幽谷里面会有征战，在幽谷里面可能有那一个吃人的野兽，那幽谷里面就像腓力斯人这个时候要进到，已经进到以色列的领土里面，要来跟以色列争议输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幽谷？当我们在山头上面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很害怕？在山头的时候心情都很高，是不是那个时候非常的兴奋我们在山头里面这个生活也非常的舒服然后我服侍也非常的顺利，我的儿女都这样的孝顺而且公司今年的 bonus 是这样的多就好像在山头那很容易我就敬拜赞美我的神是不是？我的信心好像被挑旺起来，但是神要塑造大卫要成为以色列君王的时候，就像神要塑造你跟我，要从那一个儿子的身份进到那一个君王的身份地位的时候，一定会经过那死荫的幽谷。但是不害怕，大卫说那是死荫的幽谷。什么叫死荫？不是死的幽谷死的幽谷那就必死了，对不对？死荫的幽谷，这是一个影子，是那一个影子就像今天怎么样，你牵着那个狗，我们说狗会咬人，会不会？很少狗咬人，实际上我都养狗，但是狗的影子会不会咬人？不会嘛，所以这叫死荫的幽谷当大卫要出来的时候，这一个腓力斯人与以色列征战的这一个征战，实际上就是神在为大卫所预备的。虽然大卫还在旷野那个时候为他父亲牧羊但是神已经在为大卫预备那一个征战的战场， 要让大卫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能力，以至于在他一个非常十几岁很年轻的这样一个心里面，他认识到他所信的那个神是真正的神，他所信的一个神是可靠的神，他所信的一个神是完全可以依赖的神，他所信的那一个神是得胜的神。这是伊拉国，你有没有经历过？尤其当你服侍站在一个高潮的时候，我记得我记得 Amy 啊，我不知道过去讲过，因为他星期三在小组里面有提到一点啊，他在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一个高潮当中，在一个高潮当中啊，在 Orange County 啊，很多姊妹啊都在小组里面，是跨教会的小组里面一起来啊，他在带领过那个内在生活啊，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去。不只是啊，平时聚会，然后去那个啊，北加州十二月份北加州那个Forerunner 江修行牧师那个特会啊，哇，那个时候特会那个真的荣耀啊，我那个带着那个圣灵，带着那个神的喜乐啊，哦，回来啊，十二月底啊回来，但是一月一号发生什么事情？一月一号，我去运动啊。我在运动，在游泳池里面，游泳池就广播了，哎，Mr. Tao Zhou, you have a phone call, come to the front desk, 就哎，你赶快来到前面的柜台，有一个电话在等你啊，好，就赶快起来啊，穿衣服啊，就我女儿在对面啊，妈妈，妈咪不行啊，赶快冲回去啊，结果她在医院里面。就一待待了多久你知道吗？待了整整一月份，一个月啊，一个月整三十天在那里经历那死因的忧果。正当在一个服侍高潮的时候，结果掉到一个身体的软弱当中，还看到死，甚至他就分享嘛，看到那个死神在那里啊，但是虽然经过死因的忧果，就像以色列人要面对那一个腓力斯人进到这个征战的时候，在那个以拉国的这一个国里面这个低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将艾比举起来，就像神要将大卫在这个以拉国里面经历神的这样一个能力拯救的时候，神要将大卫举起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平时有很多的困难，像姚大哥一样，对不对？想都想不到，有很多的难处啊。但是神的目的，当我们进到这个伊拉国这个帝国的时候，神是要将我们经历他以后，要将我们举起，就像那些以色列百姓最后怎么想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怎么样？大卫杀万万啊！因为大卫能够杀万万，是因为大卫有耶和华神啊。所以当我们在进到一个神的服侍当中，当我们在全心爱神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开始愿意要寻求神，也开始真的是要对神火热的时候，怎么样？哥利亚来了，巨人哥利亚来啊，巨人哥利亚，你知道哥利亚这个人多大？各位看一下，哥利亚，哎，有没有清楚？啊，没有。哥利亚他的那个身高啊，就2米9啊，哦，那我站在他旁边的话，我应该比这个士兵高一点点，那也只不过到他的腰部这样啊。他是一个巨人呐，啊，哦，他是一个超级的巨人呐，啊，他身上所穿的那个盔甲就50几公斤呐，啊。他手上拿着一个枪矛啊，就7公斤啊，他是一个非常强壮而且有全备武器的，他来干什么？他来到以色列人的面前向他们挑战啊，我们今天不需要所有的腓力斯人跟你们所有的以色列的军兵来征战啊，只要我一个人来，你们派一个代表出来来跟他拼搏啊，看 谁赢过谁啊？你如果输的话，你们以色列人就成为我们的 slave， 成为我们的奴隶。弟兄姊妹，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如果这一个以拉国的征战被腓力斯人得胜的话，你知道吗？还会不会有大卫作为以色列的君王？就没有啊。所以神在那里要让大卫来经历，这是一个征战，这不是一个武器肉体这样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今天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属灵的征战，甚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可能看起来是一个身体上面的软弱了。我还记得我应该在200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也是火热的要服侍教会啊，不管是带敬拜啊，教导啊什么，开始要火热。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发生什么事情啊？某一天我的右眼就看不见了。但是感谢主啊，我这个右眼那个时候看不见，医生有医治，虽然还没有看得清楚啊，我现在这样比起来的话，我看你是福的啊。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出现的这个巨人哥利亚几乎说，你不行啊，你看看你的眼睛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你还要出去服侍吗？你还要晚上开车吗？你是不是要保住你自己了？但是就像大卫一样，大卫是怎么样？大卫他看到的是以色列的胜败是在乎我们耶和华，他的在耶和华的手上，只要他将自己献上的时候，神要做事啊。所以当我们经历这样一个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投降了，说 I give up, I give in, 我投降了，我放弃了，你今天会看到我吗？不会啊，不会啊。就像 Amy 一样，他如果那个时候也放弃了，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身上出来以后月份呢，身上插了7根管子啊，但是他一天只能吃一个水饺，其他要用什么止痛的罐啊，从水管里面。但是他出院以后，第二个星期，因为他在敬拜团，他第二个星期他就站与其他敬拜团团员一起，在那里，在敬拜团里面敬拜神。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哥利亚，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吃掉。如果我们不靠着神坚强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一个信心的话，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啊，你不会起来的。弟兄姊妹，但是呢，这真是一个机会。就像神给大卫的一个机会啊，面临哥利亚的时候，神给大卫一个机会说，你可以被我所使用，你就是我手上的那一个器皿，可以来彰显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得胜啊。面对仇敌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面对哥利亚，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难处的时候，这就是大卫。所以当我们看大卫人生的时候，看大卫战胜那一个哥利亚的时候，我们要学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来学习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靠着主我们不再惧怕，靠着主我们是有能力的，靠着主我们 是有神的爱的，靠着主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计划，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后面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对提摩太啊，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嘛。当提摩太出来服侍的时候，你知道吗？提摩太年轻的时候就出来服侍啊。你看，当一个年轻人啊，进到这些教会，不是一个教会，几个教会的，哎，也不容易啊。这样说，哎，我们原来是保罗啊，保罗是伟人，你是谁啊？哎，你今天来照顾我们吗？啊，你今天来教导我们吗？是不是啊？你的祷告是有很有能力吗？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得中的？但是你知道吗？保罗怎么给提摩太讲？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里面，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面对这些难处啊，面对那些哥利亚的时候啊，他说神赐给我们啊，不是那个胆怯的心呐、啊，就是说不是那个害怕的心呐、啊，不要害怕。” Fear not， 就是不是胆怯的心啊，他说是什么？乃是刚强、忍爱、谨守的心。这是赫本的、哦、赫本的翻译。我们看一下那个新约本的翻译啊。新约本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什么样的灵？说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那英文里面就是说，那一个能力是什么？就是 power， 对不对？哦，那一个仁爱就是爱。那一个自律啊，或者谨守啊，哦，这个很难理解，但是英文就比较清楚，它是 a sound mind， 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是已经被转换过的，你的心思意念是更新的，你的心思意念不再是属这个世界的，你的心思意念是跟神所对齐的，你的心思意念可以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成神的工作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三点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在大卫战胜哥利亚这一个故事，在大卫进到与哥利亚巨人征战之前，他是怎么样已经是预备好的。大卫一定要是一个预备好的，才能跟哥利亚去征战啊。这一个预备不是说靠我的能力啊，靠我的才识啊，哦，靠我的地位，我的名声啊，我的学位啊，这一个预备是在神的能力里面。所以他说能力啊，那个怕我，你觉得怕我到底是什么？怕我到底是什么？我们来中国人真的弄什么办一下啊，翔哥很有力，我们来看一下谁我的手臂很粗，我每天都 work out， 有 muscle 是不是啊？但是在神眼中怕我是什么？你知道美国跑得最快的马是哪一匹马吗？他去年退休了啊，最快的那一匹马，他的名字叫 Gun Runner， Gun 就是枪， Runner 就是跑啊，哦，就表示，哎，这匹马跑得像枪的这个射出去的子弹那样的快啊，那多快！他确实是跑得非常的快啊，你知道吗？他参加所有的这些跑马的那个竞赛啊，瑞士啊，啊，他都得国际得啊，然后美国的那个比赛得过。他虽然马不是这个生涯很长哦，才大概三四年的时间，他为他的主人赚了多少钱，你知道吗？啊，多少？哦，$17 million，就是1700万美元，就是他得奖了嘛。哦，就赚钱。但是这一匹马原来是一个不起眼的马，这个主人就是抓去那里看，就人家说不要了，这一匹马不要，他就把它买回来。然后买回来以后，主人说，哎，我就要训练嘛，主人是搞这样，就开始训练这一匹马。但是训练那一匹马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一匹马要听你的话啦，他不听你的话，哦，就像我们家的狗一样，出去散步，他不听，哇哇，这样走，这样走，对不对？你要叫他跑啊，他不跑；你要叫他起来，他就偏要坐在那里。所以那一匹马，第一重要的就是他完全的顺服， 完全的降服在他主人的手上，他跟他主人那一个关系啊，只要主人眼睛一眨一发指令的话，他就完全的遵循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神眼中所看为佳美的能力啊，我们身上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啊，大卫，你知道那一个时候，虽然他已经被神已经高了嘛。要做以色列的君王，但是还不知道哪一年呢，因为神要经过这样的试炼嘛，所以哪一大卫已经被告以色列的那个君王啊，扫罗怎么样？扫罗因为他不遵行神的命令，然后呢，哇，怎么样？神使那个恶魔啊进到扫罗的身体里面啊，非常的难过啊，然后人家就出了一个主意，怎么样啊？哎，有一个人弹琴不错啊，就是那个牧羊人大卫嘛，所以就请来啊。给他弹琴啊，一弹琴这个恶魔就走了。哎，爽不爽？如果你是大卫，爽不爽？哦，我在君那个现在的君王，但我也知道我将来是君王，我只要弹一首歌，这个恶魔就离开他，爽不爽？爽啊，是不是？但是在那个十七章里面，他讲到，他说：“哎，大卫啊。”除了在扫罗面前为他弹琴嘛，空隙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在为他父亲牧羊啊。大卫从小的时候就为他父亲牧羊啊，他忠心的牧羊，对不对？然后甚至狮子来，熊来，然后他会狮子熊，然后口里抢出那一个羔羊，他们所夺走的。大卫非常的忠心，他忠心到怎么样一个地步？他降服在他父亲的手下到怎么样一个地步？他完全可以在基比亚，就是扫罗那个地方，完全在那里，除了为扫罗弹几首琴，那个应该 income 应该也不错嘛，是不是？然后在那里可以换来换去，是不是？我现在的地位也不一样，我已经是高了嘛，然后我现在也服侍扫罗啊，在皇宫里面做一个差事啊，对不对？他也不需要回他父亲那里，但是他怎么样？他还是回到他父亲那里，他降服在他父亲的这样一个权柄的范围里面，继续为他牧羊。而且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天正好也就是哥利亚在伊拉克国啊，每天跟那个以色列那个军营呐、在那里喊呐、要宣战，早晨喊一次，晚上喊一次，40天已经过了40天已经11天的一天了，这已经很长的时间一段时间。他父亲就说我三个那个大儿子在军队里面嘛，对不对？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就过了40天了。你送10个饼去给他们呐，顺便送10个饼给那些那些什么军那些官员呐、那个所以大卫怎么样？就把羊交给其他人啊，拿这个饼要去到军营里面，代替他父亲把东西送给他的哥哥们，看望他的哥哥们。大卫完全的降服在父亲的这个所有的权柄下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神啊，我们要你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说神啊，我要先来降服在你的权柄下面？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这样讲，降服在神的权柄下面。但是神今天给我们所安排的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有属灵的权柄，在你的家里面有父母的权柄，在学校在公司里面都有这些权柄啊。我们有没有已经开始说，我心甘乐愿的就像大卫一样降服在这一个权柄下面呢？当大卫如果没有学好这一个功课的话，我跟你说，他跑去要跟哥利亚征战的话，他绝对是输掉的。所以当我们面临难处的时候，神正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有好好的学习降服在权柄的下面。当我们强柄在权柄下面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遮盖，这个就是一个遮盖啊！我们不只是我跟艾米不只是降服在神的权柄下面，我们也降服在我们的属灵的遮盖 下面，包括赖牧师，包括我们的母会的吕志礼牧师啊，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是顺服他们的权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为神来做的时候，来征战的时候，这是大卫已经学会的功课，这也是我们要学会的功课啊！哦，那第二，你就看到保罗说要有仁爱，那个爱，那爱是什么？那个爱是什么？今天翔哥对我很好哎，脸色有笑容，对不对？啊，翔哥，我也爱你更多啊，哈哥。哦，讲你今天这个脸臭脸给我，拜拜，是不是？弟兄姊妹，大卫在进到战场之前，他的爱怎么体现？大卫不会因为他哥哥们的指责而被冒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卫带着他父亲要给他哥哥的十个饼呢，啊，跑得很快呀，你知道吗？那伯利恒到那个以拉谷还是有段距离嘛，啊，匆匆忙忙跑去那里，哥哥啊，你看老爸，哇，也想着你看这么周到啊，哎，十个饼啊，哇，还有点温度啊，赶快可以吃了，是不是？那哥，他们的哥哥怎么？那个大哥啊，大哥叫什么？以利亚，以利亚，啊，亚提手旁一个甲，啊，哦，然后就说了，哎，你来干什么？哎。你不是为父亲放羊的吗？你来战场干什么？你要来看好戏吗？还是你要来表现一下？你知道吗？他哥哥当初撒母耳去要告大卫的时候，从他的大哥开始啊，七个哥哥都不是啊，但是第一个就是他的最大的哥哥嘛，哎，本来高尚，这俊美啊，英俊啊，都是身上也都是像扫罗一样，都是 muscle 啊，又长得又漂亮，对不对？应该是要做王，哎，但是神说不是啊，他那个大哥有没有记住啊？当然记住了，怎么搞的？那一个这个臭小子啊，大卫臭烘烘的，怎么居然哎，他会要高成为君王呢？你知道，所以他在这里再一次。提醒那个大卫，他说：“哎，你只不过是一个放羊的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啊，多少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神的家当中，我们已经是就像那一个香饽饽一样，应该是栽种在神的圣殿里面的。神喜悦我们，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神要帮助我们，神要与我们同在。但是很多的时候，当你怎么样面临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些 accusation 就来了。他提醒你啊，他说：“哎，你原来的身份是什么？哎，你原来只不过是……哎，你看你。”公司你老板都不喜欢的那一个做小职员的嘛，哎，你看看你的收入多少啊，哎，有没有三位数是什么？三位数四位数是不是？哦，五位数六位数不管怎么样，好，那个哎，你看看你的哎长相怎么样，是不是？仇敌在那里做那指控的工作，他好像在提醒你，你在得救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啊，那个黑暗的样子啊，好像啊没办法啊在人前。露面没有办法被神所使用，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的仇敌就在那里控告啊，他在那里提醒大卫啊，哎，你不是臭小子放羊的吗？你要来干什么？你要来表现吗？你以为你有能力吗？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现代的啦啊，叫那个Joyce Meyer， 有没有听见过 Joyce Meyer？应该有嘛 ，Joyce Meyer， 甚至在歌 TV 上面都有翻成一些中文的嘛。那个 Joyce Meyer， 你知道，他从小，从他的记忆力差不多，我不知道你可以回到几岁的样子啊，记忆力的时候啊，从他有记忆力开始，一直到他十八岁离开，就是十八岁算成了嘛啊，可以离开他的家。差不多要快接近十八年这样年日里面啊，每个星期都被他的家人侵犯了， 啊，姓范啊，每个星期啊，所以他在学校里面，哎，老师说我们要来什么那个有什么活动啊 party， 他都不敢去啊，他不敢露面在人的面前啊，一个很肮脏啊，很丑陋的。但是有一天，神得到他，神得到他，他慢慢慢慢在神的话语里面被建造，哎，出来做传道人了、啊。但是那一个指责还在那里啊，还在那里啊，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呢、啊？哎，你居然可以站在讲台上面了、啊，你居然可以来讲神的话吗？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耶稣基督已经将他洗得干净，那一个污点，那一个污秽已经完全的挪走，那仇敌的声音在神的那一个火枪的抵挡下面，他胜过这一些声音、啊、他不是胜过这一些声音，可以一直长期的为主来传道，来为主来做见证，甚至把这一个他的经历作为一个见证，让很多有同样经历的人得到，从他那里得到激励啊，得到神的那一个爱，以至于他们可以重新生活。后来他到什么呀？他去赦免他家里的那个人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大卫，他不应人的指责而冒犯，这个是他的爱。我们的爱有没有这样像神一样，就像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说赦免这些人啊，他被他们所钉啊。但是我们常常很容易被冒犯，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要有祷告城墙？为什么在祷告城墙上面，你每天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牧者祷告，为城市为国家祷告，就是那一个城墙，那一个火城火墙，可以抵挡仇敌那一些攻击，那一些指责，那一些仇敌要射过来的火箭。但是那一个城墙，那一个火墙可以抵挡，因为那个城墙上面充满的是神的爱。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像神的同在，神的爱充满在我们中间，不只是在我们的个人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教会里面。这就是大卫啊，他有认识啊，他认识神啊，他不被这些冒犯、啊、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哦、也是那个保罗跟提摩太年轻人、哦啊、所讲的、啊、我们也都是年轻人，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年轻人在这里？有没有？ Yeah, we are 90 years young. We are not young, 90 years old. We are 90 years young. 你知道吗？所以当一个是生命被建造过的，就像90岁这样年轻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新的生命。大卫的生命里面是被神所塑造的，有一个新的生命，他的心思意念被已经更换以后，他跟神是一个，他的 mind、啊、跟神已经是对齐的，所以他的眼光在哪里？眼光就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我们要在城墙上面看耶稣基督的荣美？那就是说我们将我们的眼光回转啊，掉头啊，我们不再看这个世界怎么样，不看这个局面是非常的糟糕。我跟你说，加州的局面会非常的糟糕啊！你所看到的那个 paradise 整个城市啊，几个小时之内全部的烧光，7000个 building 啊，30000个人口啊，无家可归啊。在那个毛里吧，对吧？毛里布明星住的地方啊、哦、发生什么事情？那一个火多少的大，多少的大啊、哦、上文嘛，大家认识上文牧师，他昨天传过来，微信上传过来，他在圣塔芭芭上班回来的路上，在一号啊，那个路上所拍下来的这个火就在他车子旁边燃烧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的眼光没有转向耶稣，如果加州没有回转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加州的百姓没有回转的话，这个灾难会更多的发生啊，更多的发生。神在向我们说什么话？神在向我们说什么话？No more paradise in California. 加州不再是乐园 No more paradise in California。 但是有一个得救，就像大卫一样，有一个得救的方法，他已经是有一个自律的灵，就是说那个 sound mind， 那一个回转的心，每天在神的面前看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坚持祷告城墙上面，每天看耶稣基督的荣美。你今天有没有跟耶稣约会了？神要在他的教会做起，基督的丰收教会被神所拣选，在这个时代里面，在今年，我相信在明年后年也是一样，神要兴起我们成为专心仰望耶稣，专心跟随耶稣，那一个新的生命，新是一年完全被翻转的，就像大卫有自律。所以大卫他就不注重外在，所以大卫他注重的是什么？注重的是神啊，他信靠的是神，你知道吗？你知道当时腓力斯人啊，来跟那个以色列征战的时候啊，你知道腓力斯人当时的时代啊，他的武器是最先进的啊、哦、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比以色列人啊先知道怎么制铁，怎么用铁来做这个刀啊，武器啊。那个时候扫罗的时代，以色列还没有铁器哦，这是铜器，但是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啊有这个跟腓力斯人一样的刀啊，这个刀啊只有扫罗王跟加纳森，约拿丹他的儿子，就这两把刀啊，那是宝刀啊。哦、有了这个刀可以战胆，有了这个刀我还怕什么？有了这个刀我可以去杀仇敌啊！这是扫罗所想的，扫罗就把这个刀，他的军装啊，哦，给大卫了。但是大卫怎么样？啊、太重了，我还年轻啊，我还没像你长得这么高大啊！哦，这个刀拿在手上都太重了嘛，根本就不习惯了。你知道吗？大卫怎么决定？他不需要这一些。他不需要用像扫罗所依靠的这一个东西呀、啊，他依靠的是什么？他依靠的是神他自己，因为他已经学会了这一个功课，就是因为当大卫在旷野放他父亲羊的时候，他就怎么知道跟那个熊跟那个狮子来搏斗？他是没有什么任何武器的，他可以从狮子的口里抢救那羔羊，所以大卫神已经在哥利亚征战之前，神已经为他预备了这一些功课，信靠神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也想有一些、啊、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啊、有一些、啊、这个、啊、这个武器，或者、啊、这一个方法、啊、这一个、哦、你知道我来、我们来那个、丰收教会之前、啊、也有牧者给我一些建议啊，但是感谢赞美主啊，这些建议到今天还没有使用、哎、神有他的方法，对不对？只要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当我们依靠神。所以大卫他使用的是什么？这样的简单，在以拉国的那个溪水啊，那个流过的时候，那些石头，到今天他们去那里、旅游的时候，就会找到这些、哎、很光滑的时候，他就找了这个五个石头嘛，这是他通常在使用的工具啊。他在牧羊的时候在那里所使用，好像一般人看来哎没有什么看重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叫做平时有没有操练呢？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有没有每天好好的读经啊，有没有好好在城墙上面祷告？我们有没有在小组里面一起弟兄姊妹彼此的生命的造就？有没有在祷告会里面我们同心合一的一起来呼求神的名？有没有在主日的聚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参加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在平时的操练里面，大卫已经知道怎么样来征战了。在平一般的人看来，哎，没有什么嘛，哎，没有什么， 对不对？你只不过在教会做一个招待啊，在门口站着跟人家握个手，哦，脸上有时候虽然你不心里不愉快，但是脸上还是有笑容，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人家也好像看我不重视。但是神就在这样一个慢慢的过程里面，就像神塑造大卫一样，慢慢的过程里面，神就将大卫那一个要信靠神的这样一个心智给建造起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一样，神不会在一夜之间给你一个舞台，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大事担当起来，就像神要建造大卫一样，先模样他父亲的样啊，在旷野没有人看见啊，然后你要做以色列的那个君王的宝座嘛，还要经过十几年的时间，还要经过那一些试炼啊，经过那些难处啊，经过你与神更深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啊，那你在亚兰度里面寻求呼求神啊，在那个这些诗篇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接着在诗篇里面寻找那个宝藏啊？啊，所以大卫在那里信靠他的神，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笃定。有一个笃定是什么？哎，哥利亚你很大，哎，我的财务的困难是很大，哇，我明天星期一又要回去上班，我的老板又要给我臭脸。但是不是，不，老板不是仇敌啊，我们要爱我们的老板啊。但是这是神也使用那些环境啊，来那个试炼我们。哎，我这个病好像。这怎么到现在还没得医治，好像很困难。但是大卫跑奔向那巴利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所看到的那个巨人哥利亚，他怎么样的感觉？他说这个巨人哥利亚绝对不会比我里面的神更大。所以当大卫拿起那一个五个石头，拿起的那个祭血的时候，那向大哥利亚奔上去的时候，他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那个诗歌一样，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是作主为王的神，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我今天来迎战你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们的神，他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弟兄姊妹，这就是你今天需要的宣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我们神的身上。弟兄姊妹，真的会有很多的难处，会有很多的困难啊，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会有很多我们所想都没有想到过，就像前两天这个火忽然间降临在这些地方，那些很多无辜的，但是加州的罪恶累积到一个地步，神要来管教，当神管教的时候，神就跟我们来说要回转啊，要回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确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绊倒，就离开了神。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念，我们的里面的神比外面的这些还大。所以大卫来到腓力斯人巨人哥利亚面前，他怎么说？我们一起再来宣告一下，来，我们一起再来宣告一下。来，大卫对腓力斯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宰你的头。”又将腓力斯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是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发生什么事情？神做了伟大的事，神做了奇事，哥利亚就中弹了。你知道当大卫这个石头一甩出去，你知道这个速度是多少？速度是90英里啊！哎，你开车有开到90英里吗？有没有人？啊，开到的话可能要 是贴给嘛，是贴给啊。但是大卫的一块石头飞出去的话，是九十英里的速度啊，打到哪里啊？打到哥利亚的脑袋正中啊，他就中弹就倒下了。所以大卫怎么取了他的刀？他不需要大卫扫罗的刀啊，从仇敌手上夺回，将他头砍下来，头送到哪里？送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不只是大卫那个时候说，哎，哥利亚被杀，他的头送到耶路撒冷。你知道这里是在说什么吗？这里在 说什么吗？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还没有是以色列把他拿下来的，对不对啊？但是在大卫在宣告，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也是将属于耶和华的。不只是哥利亚这一个巨人被杀，将来的敌基督的照样被杀。神的神，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掌权。今天哪里是耶路撒冷啊？今天这里就是耶路撒冷啊！神的圣殿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神要在耶路撒冷掌权啊！弟兄姊妹， 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要来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思想。我知道，哎，那个 Judy 可以来帮忙。我知道我们中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难处，不管是生活当中的、身体上面的、服事上面的、家庭里面的、工作里面的、财务上面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在大卫击杀打败哥利亚这一个故事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我先给大家很快讲一个故事，大家都希望已经结束了。好，哎，像我一样，你要听的就是说像我一样听得出汗。哈利路亚。在我们那个在Torrance 啊，你知道 Torrance 吗？ Torrance 哦，在 LA 那里 Torrance 曾经有一个军人啊，军人他的名字叫 Louis Zamperini， 是意大利的人的后裔啊。他在差不多1917还是1919忘记了啊。这一位年轻人当他在高中的时候，他是学校里面的跑那个长距离的1500米的冠军啊。虽然他在1936年的时候，他被国家美国国家选去参加呢在柏林的那个奥运会啊，没有得冠军了，但是他回来拼命的练习啊，跑步，期望做接下来过四年，就是1940年奥运会应该是在日本的东京，解碰日本的东京举行。但是我们知道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奥运会就没有了嘛。这个年轻人的梦想就已经没有了，而且这一个年轻人就被国家征兵了，就参加美国的军队送到太平洋地区。他是做一个在那个轰炸机里面啊服役的。那一天那一个轰炸机 B-24 吧，24轰炸机，结果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就出了事了，就在太平洋里面唰就掉下去了，机上的这些官兵啊所有都死光光，死了，牺牲那个只剩下三个啊，抓到一个就是飞机上面那个时候紧急的救生艇啊在上面，那其中有一个就没办法生存也牺牲，那剩下就两个，他跟另外一个。所以他们在海上太平洋上面漂泊了47天啊， 生机啊，74天没有死掉，是生的鱼啊，那些啊，有可能被鲸鱼吃掉都可能。总算有一天，飘飘飘飘飘，就飘到了那个太平洋上面一个岛啊。结果一上去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就发现那是一个日本人占领的岛，所以就被日本人就又抓去了，送到俘虏营里面。你知道他们在里面那个俘虏营被日本人那个欺负啊，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不管是在那个情绪上面、情感上面、在肉体上面各样的那一个残忍的，这个是没办法写下来啊。有电影的，电影也几乎很难把它拍出来的。他在那里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一个欺负的那一个监狱长啊，我要有一天把他杀死啊，我杀死他，甚至我当然也会被他们杀死，我也情愿啊。那个仇恨到这样一个地步啊，那是1943年到1945年投降了嘛，日本，所以他们就总算回来了，回到加州啊，托伦斯他家。但是他不只是身体得到摧残，他的心得到摧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他每天就像哥利亚那一个40天，就是40天，就是每天啊，就早晨晚上，就那一个恐怖的那一个他被受欺压的那一个情景，他早晨眼睛一张开就看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也出现在他的面前，就像好像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入睡，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恐怖的东西就出现了，我们就惧怕，好像睡了一小时醒过来，结果那一个恐惧又出现，就是那个哥利亚在他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出现，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喝那个酒精啊，用酒精来，几乎说，哎，要靠这个酒精来帮助他。但是有一天，在1949年，格里汉的 Billy Graham。1949年在 LA 啊，洛杉矶有一个大的布道会，他听到了福音，他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来遮盖，可以来医治，可以来洁净我，耶稣基督来复活的能力可以将我里面的那个恐惧给除掉，那一个哥利亚每天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神可以帮助我，只要我转眼，只要我回转，只要我来依靠那一个万能的神、全能的神。他回到神的面前，神医治了他，奇妙的医治，他不只是得救，他得到了医治，而且他起来为耶稣做见证，而且他去到日本去原谅那些欺负他的人。这是什么样的能力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当我们面临巨人的时候，不再惧怕。你说我不再惧怕，再说一下，我不再惧怕，因为什么？因为我的神比他更大。因为当那个路易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救主的时候，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神在他里面比那一个外面的哥利亚还要大，就像大卫一样，有神的同在，哥利亚不再大，而是我们的神比那一个仇敌更大。今天有没有那一个大的男主在你的面前？你要宣告，你要说我不再惧怕，因为我的神比你更大。第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孤立，我们今天不再是独立的征战。当大卫奔向哥利亚的时候，不是大卫一个人奔到伊拉国，在那里要与哥利亚征战，而是神与他一起同在，神要来帮助他，因为他在那里有一个宣告说，我不再孤立的征战，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 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跟我一起宣教，来一起来宣告说，我不再独立征战，因为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这个是大卫，这是我们所要的。第三，当大卫将他的信心抛锚在耶稣神的身上的时候，他就稳当了。当这一个石头要从这个基线飞出去的时候，能飞得那么准吗？他的手有不抖动吗？他的腿还有力量吗？但是大卫信靠了神，所以仇敌可以交在他的手上。所以大卫在这里宣告说，今天耶和华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你今天也跟神说，在这里宣告说，跟你面前的困难也可以这样说，今天一起来，今天耶和华要把你交在我手里。这是第三。第四，我们看到大卫他是怎么样征战得胜，不在乎我们了，不在乎我们，我们身体上的疾病，财务上的困难，工作上的难处，服事里面的难处，那个征战胜不胜不在乎我们，而在乎谁？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哈利路亚，向你的难处来宣告说，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好吧，我们一起起立，你可以的话，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这样一个领受。在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宣告说，神，你是坐中为王的神，虽然环境是困难的，虽然我生活当中是有难处的，但是主耶稣他要帮助我。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托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天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 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 相信的拿出来宣告说， 耶和华神已掌权。 相信的接兵来宣告说， 耶和华神已掌权。 相信的财务的缺乏来说， 耶和华神已掌权。 是的，说我们相信你是掌权的神。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上，就像大卫一样。主，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你的脚前，说：神啊，我们要来遵循你的命令，是吧？将你的话语更多向我们启示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这样谦卑的心，让我们来遵循，要不要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主，甚至在难处当中，在指责当中，在批评里面，在所有的一切不如意当中，但是主，我们对你的信心不减少。主，这个就是你教导我们的如何去爱。主，我们也专心的仰望你。主啊，给我们一个自律的灵，一个 sound mind， 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单单的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当基督徒丰收教会往前走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有难处，主，我们知道有攻击，主，我们知道前面甚至有一些要来绊倒我们的，但是主，你今天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要大。主，我们在这里向你说，你在我们里面比外面要大。主啊，让我们自己减少，主，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得到扩张。主，我们谢谢你。征战的得胜不在乎我们，而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主，我们相信你为我们征战，你为基督的丰收教会征战，你为我们每一个丰收家庭来征战，你为我们的儿女来征战，你为加州来征战，你为美国来征战，因为你是得胜的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山寨磐石和避难所。主，我们将我们的心再一次归到你的面前，向你说，主，我们回应你的呼召，主，我们回应你的呼召。你给我们的祷告成全，这是你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勇敢地站在上面，让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力全意敬拜你的时候，呼求你的时候，仰望你的时候，主，你的同在就降临下，主，你的全能就降临下来，主，你的医治就降临下来，主，你的引导就降临下来，主，你的力量就降临下来。谢谢主耶稣，我们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教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